你好像很有情绪。 我当然有情绪了。我去， 你给我站住，马上跑。哎 呀，骑兵司令崔宝山骑着马，带着警卫铁蛋也来报道。 亚涵，这厂里的怪名堂就是多呀！放了这么大的门不让走马，搞什么搞嘛？ 你吵也没有用，这是规定。 唐教员，您给评评理， 怎么回事？ 他们俩非要骑马闯进大门，我不让进，他们在训我，还下了我的枪，把枪还我。 老子们刚从剿匪战场上下来，没让你们组织欢迎也就算了，连门都不让进，搞什么搞？ 同志，进大门必须下马，这是规定。 规定？ 嗯。 还王八屁股呢？谁定的？ 上级。 哪个上级？告诉你说，来的是我们崔司令，他就是上级。哎嘿。 崔宝山，崔司令，骑兵打场上的英雄。 哎，听说过没有？ 老子，你在这瞎咧咧什么呀？ 崔司令，他们还是不让进的。 哎呀，你跟个小毛丫头的啰嗦什么呀？扯淡！今天我非要骑着马进门，你去把那个老钟主任给我找来。 是， 搞什么搞的？ 首长，请你说话文明一点。 啊，我就是这么讲话。我骑着马在战场上拼杀了十几年，从来没有人挡住我的马头。 哎，我说同志，既然上级有规定，你就按规定办吧。啊，如果大家都像你那样，那得开坦克的不就把坦克开进来了吗？ 啊，你是干什么的？ 刚报到的学员。 哦，我是高级系的学员，你大概还管不了我吗？ 对违反规定的事情，谁都有权管。 哦，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管我。别说是你，就是刘司令、刘院长也要给我三分面子。 哎，我们崔司令啊，当年就是刘院长手下的一员虎将。 铁蛋，别他妈瞎吹。 是， 走，骑马进门。 是， 站住！我今天非要管管你。 铁蛋，走。 是。 暴打的杆子啊！ 刘司令， 竟敢给我们堂堂的崔司令一个下马威呀！你是 报刘院长，高级系学员杨震前来报道。 哦，你就是崔一司令员的爱将杨震师长。 是的。 看来你们两国呀是不大不相识哦。 刘司令，我可不管什么军长师长的，今天的事儿你得给我个说法呀。 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你不是讲我会给你三分面子吗？今天呢，我给你四分，给你点儿。 到， 你真行，把门卫的枪都给交了，把马交上去。所有的警卫员要集中管理，一定要调到上报道。 崔司令， 你带着 崔司令。 是。 把袖标留下。 是。 走吧。 崔宝山， 把他带上。 司令的任务到校门口执勤。你如果能纠察到像你这样违反校规的人呐，就让他来顶替你。 司令， 否则就一直执行到全体学员报道完毕。 司令， 听我号令，你走。目标校门口，起步走。错了，那边。 刘院长，刚才那件事情、 我都看到了。黄家燕。 到。 不要这么紧张嘛。你的文化课准备的怎么样了？ 正在准备。 找个时间呐、我要看看你的教案。过几天呐、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 到时候你就晓得了。 伯承。 好，你先送杨师长到宿舍去。 是。 文华，有急事啊。 伯承。 刘伯承院长的夫人汪文华，既是一名军人，也是他不可缺少的贤内助。 早不私家而行，走。 哎，伯承。听说你要请国民党的600多名军官做教员。 哎，王文华同志啊，不要忘了我们定的规矩哦。 我只想给你提个醒。哎，全院总共有800多名教员，国民党的军官就占了一大半，从国民党的陆军副总长、作战厅长、御林军头头，从少将到上将，你都敢用。有人说鱼虾鳖蟹全有了。 落伍家伙瞧起来了，总得有人唱戏啊。现在学员最大的困难就是教员齐缺，这种军官呐、虽然有不少的毛病，可是他们都有一技之长，我也只好出此奇招了。 奇招就是险招，